回头喝光了脸啊，从上午只哭到了那日落黄昏。行囊啊，还有一个大包裹，余外还有些个散碎的纹银啊，夹起一伤寒啊，身染了重病，无奈何关王庙前去七审。这一日王景龙在大街讨要，遇见了跟姑娘的妈妈，她本姓金，金妈妈走上前就把我的三爷问哟，三个多你为何受了贫？那王三公子从头至尾对着妈妈细说了一遍，金妈妈犹豫又把我的三爷尊，我的那位王三爷呀，你在庙你呀，你把我们等，我回去禀知你的那位堂春。金妈妈回到院中，对着三姑娘说了一遍，祸疼的她呀。下了巧计，假说是到关王庙前去拜神，明去上关王庙烧香了我心愿，暗与那公子去送寒飞烟，日落西山啊，他跟着金妈妈他们说了个地啊，一夜无话呀，就到了清晨。家人吓得小叫，狼眼下看见公子有情的人哦，他二人在庙中重逢见着面，抱头相哭，彼此的伤心。那位小家人哦，亲赠与公子啊纹银三百两，我劝你及早的回转那家门，我可劝你呀、啊、

人，那公子他第一次进了我的富春院，喝一杯那清茶就给那300两纹银。王公子二次啊，他就把这个院来进，随身带来了那36000银啊，在我院中住了啊1年整，花费了30000身来存。卖花的小金哥他给我们送上一个信，您说小奴家我呀，背着我的这个零件吧，就去探我的有情的人啊。我们二人在关王庙中见了头相哭啊，泪纷纷。我们二人在关王庙前名下了誓愿，明的是那男不娶妻，女不嫁人。奴赠他的文银啊300两。劝那位王公子他回了故林，自从那位王公子啊他走之后，您说小奴家我呀，茶不思了饭不想，我大病缠了身，嘿，我好像掉了魂。

城啊， thank you。

的头是怎么负的伤啊？ 新丢人他伸手向前拉住了老局长，满脸堆笑呀，神采飞扬。老局长，我今天特意的把您看 撞上了，对，没留神，我把他撞了一溜跟头。啊，你把拖拉机撞了一溜跟头？对，啊不，拖拉机为躲我呀，撞在了南墙。 新病人他又说又笑，豁达开朗。 上任的商业局长，他名叫季开良。昨天，这位新局长出差刚刚到家，知道了老局长住院的消息，今天清早就跑到职工医院来了解老局长的病况。听护士说，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来看望老局长，老局长的心情很不好。季开良听罢护士的介绍，心想事态竟如此炎凉。在两个月前，老局长还未隐退离休，腿部擦破一点皮，人们就前呼后拥送进医院探望慰问的人是川流不息，而今天却如此冷落，难道是因为他离休？就这样人走茶凉吗？季开良灵机一动，想出一个新点子，征得医院的同意，头裹绷带就住进了病房。新局长住院的消息马上就传出去了。这时新老局长正在讲话，吱扭扭门声响，有人走进房。肥胖，脑袋脖子一般粗，头发油油光。开门时他从来都不用手，全凭着高高凸起他的那个大肚囊。听说局长出了车祸，抢那个第一名走进病房，为的是给新局长留下个好印象。手提着那大包小包3000多斤左右那一大筐啊，局长啊，马路上的拖你的忙中啊，竟是您都不幸负了重伤。